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发展专家、畅销书作家赵昂。赵昂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赵昂，不知道你在上学或者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规划哈？多少岁之前我一定要干到什么样的级别啊？多少岁之前我一定要干出什么样的成绩来？有吗？ 有啊，这个我想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在上学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想法。 哎，我们的节目啊是话题案例观点问题。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30岁没有干到管理岗是你的失败吗？最近有一个调查数据很有意思，叫中国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洞察啊。在这个调查当中呢，CEO 啊 CFO 啊等各种 C 啊 X 啊 O 啊占比最高的竟然是90后、而且呢是跟那些在制造业啊还有什么快销行业啊还有高科技行业的60后70后商业决策者相比啊，千禧一代的决策者都聚焦在比如说金融啊非盈利性和医药行业，具体的岗位有行政、艺术、设计、市场营销、创业、社区、社区服务等等啊。那么在调查当中呢，3900万用户当中呢，职位为总监级以上的用户 54% 是80-90后啊。那么这个调查呢是基于领英的他这个注册的用户当中的一个调查，而在全球 5.46 亿用户当中，这个数字只有 28%， 就中国占到了 54%， 很高。那有分析说为什么这么多总监啊为什么这么多领导啊这么多 C 啊 O 啊啥的，有人说跳槽是90后晋升加快的一个原因。他们的跳槽周期大约是2年半。有专业人士分析，这么高的跳槽率呢，一方面是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另外一方面呢是认为自己供职的企业池塘太小，向往更大的空间。而且呢还有人认为年轻高管出现是自然规律，可能再过7-8年或许就变成00后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年代了，这是社会正常现象，是技术在加快这样的一种进程啊。不知道赵昂你怎么看哈？30岁了还没有干到总监是我们的失败吗？ 确实哈，这个现在呢因为技术的发展比较快，行业升级比较快，不断的去迭代，就需要有更多能够快速适应的人。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以为90后很年轻，但是算算看哈，90年出生的人现在也快30岁了。对吧？所以其实他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在职场上已经打拼了5年以上了，他们也该成为 C 什么 O 了，也差不多了。特别是在一些创业型的 这个企业那里面，特别是做技术的、带项目的，特别是在这方面很有就是这个闯劲儿的这些人，他们到一定的公司的中高管以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儿了。 嗯， 要这样一个想法哈，现在是00后都是已经快成人了哈，00后都马上今年就18岁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跟情况。 嗯 啊， 60后70后不要有危机感啊。 啊，其实 应该感到高兴，有人来接班了。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正常的年龄啊，不同年代啊，它是一个更新迭代的一个情况。 嗯，就是说是时代把他们推到了舞台的中央是吧。 啊， 还有人说呢，就是现在创业公司太多了。 嗯， 原来多的不少了啊， 嗯， 多的很多。 嗯， 那么你想啊，创业公司多了， 嗯， 去创业的人多了， 嗯， 在里面工作的人多了， 嗯， 那自然而然的这种 CFO 啊，不就多了吗？ 嗯， 对不对？五个公司，五个人的公司，我也可以设一个总监呀，啊。 对对对， 对不对？我们几个人合伙，大家都是副总啊。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常见这种情况，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特点哈。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说，嗯，现在也有些公司他们会用 title 所谓的职位来吸引人， 嗯， 就是说你对外是总监啊， 嗯， 因为这个数据是基于这个一个公开的这个网站啊，职场社交网站领英的数据嘛， 是 都是对外的， 嗯， 对内就是个干活的， 嗯， 啊，有人说了。我们对外都是处长，可我们对内都是干活的，其实在不同的机构， 嗯。 啊，你具体是什么职位并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机构里的地位和你干的事儿， 嗯，啊，嗯嗯，其实这个呢，在求职者眼里呢，也是越来越现实了， 啊， 对吧？以前呢还需要什么职位，现在呢就你别给我谈什么职位， 嗯， 你谈给我发多少薪水， 嗯， 看薪水啊， 嗯， 看做工作的内容， 嗯， 看这个目标，看你对我的要求， 嗯， 看你这个绩效考核，要看这些了。 嗯， 其实职位呢，我们都知道。是老板都可以给哈， 对， 印名片嘛，现在连名片都不需要了。 是， 嗯， 所以就是我也发现最近这十年吧，就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职位哈，就能够创造出来， 嗯， 是吧？ 嗯， 有总监是吧？ 嗯， 还有首席 啊，对，合伙人， 嗯， 联合创始人， 还有什么科学家都出来了，在某些企业里， 啊，对对对对对， 啊，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啊， 等等等等， 对对对， 就是你原来想不到的，现在各个公司都可以安。 嗯 啊，但是呢，人都说了啊，对外是这个，对内我们叫低一级，哎，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这个统计上面哈， 啊，嗯， 这么多的人都成了这个 CFO 啊， 嗯， 这种高级别的领导。事实归事实啊， 嗯， 确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啊，是在表面上拥有这样的一个职位的名称， 嗯， 还是说实际上拥有更大的提升。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各种 O， 嗯， 各种 CFO， 嗯， 那么。同龄人他必定他还会有很多人他在各个业务岗位上面工作， 嗯， 对吧， 嗯嗯， 那怎么来看待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都成各种 CRXO 了， 嗯，其实呢就也说到那个问题，就是30岁了就还就是要不要干管理岗，没干到管理岗是不是就是失败， 嗯， 其实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更多元的职业发展可能性， 嗯， 在以前呢可能都会觉得说更多是金字塔的职业发展， 嗯， 啊，越就是往上走，但是越往上走呢人越少走管理岗，但是现在呢就不见得，我知道的很多的职场环境里面呢，那个管理者是特别的不好干， 嗯 啊，因为他要哄着下属，让下属更好的去创造价值，他有很多的研究，还要自己去学习。反倒是有些人呢，比如说特别做技术的，只要自己技术好，只要自己对某个领域特别精深，哎，他都不用照顾别人的感受啊，我就做得好啊，你我不管怎么样，我会把任务很漂亮的交给你，你反倒应该满足我的需求。 嗯 啊，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开始更多元了， 嗯， 有做管理的，就有做专业的，还有做服务的，比如说像做行政的，那做行政的呢，他可能在别人以前都会觉得说是打杂的，那未来的呢，未来的趋势呢，一定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做行政的，我看到一个趋势，在很多的公司里面，做行政可能就是一个大拿，他是一个资源的链接者。 因为公司呢现在慢慢的会降低成本，会提升效率。那怎么降低成本，怎么提升效率，这一个公司就开始跟社会链接，开始利用社会上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给公司降低成本。比如说会议成本，比如说公司的这种办公成本，然后呢这个包括一些行政的成本。但一个做行政的人，他需要对社会上很多的便利的方式，很多的资源使用都要很清楚。那这样一个做行政的人也不简单， 嗯， 他可能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哈，他做不做管理岗呢？其实并不是根据这个 title 来看的，而且做不做管理呢，它只是一种职业发展的方式。 不过还有一些技术岗，它本身会比较累， 嗯， 就是说他是不做管理岗，他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得很好， 嗯， 20岁可以，25岁也可以，30岁也可以， 嗯， 但是在做到35、40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嗯， 在自己身体的变化， 嗯， 前些年都透支了， 嗯， 这就会慢慢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而且呢就是技术要求更新换代， 嗯， 迭代的速度很高很快， 嗯 那么他时刻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人有时候会有点扛不住， 嗯， 所以想能不能够转到啊， 嗯， 相对来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没那么大的、强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嗯， 去工作， 嗯， 这是很多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发现转型难， 嗯， 啊，一个很纠结的现实问题， 嗯，是，所以其实呢，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谈到那个问，你谈到这种现象呢，这种情况呢，不是现在有，这个好几十年前都有。啊，做技术的人啊，能不能做一辈子？好像觉得不行，而且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的这个至少体力更好，他可以熬夜呀，他学习更快，技术再怎么变化，他学的都很快。 对，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这些做技术人他们怎么去应对呢？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啊，看上去也像是做管理的。管理岗是一个晋升途径，但实际上呢，他们的管理的内容跟很多有些人只管团队的管理内容有些时候会有些不同。比如说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更多的依靠的自己的价值是不仅是不是体力了，而是经验。他可能不会出来一个新技术他也会去学，但是呢他会做整个架构的设计， 嗯， 对吧，他会去操盘。那可能一个年轻人上来呢，他跟学习的这个速度会很快，对某个技术会很熟悉，但是他没办法对整个的架构进行设计，所以说这个里面来讲呢，就是做技术的也分好多层， 嗯， 所以那每个人要想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将来的目标，以及在不同的阶段自己的重心应该是在哪儿。当然了，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能用一个这个固化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发展。如果想的就是说我现在做技术，将来还是就做这个，那我想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价值一定会变低的。 嗯，没有一个定论说多少岁就要做到管理岗，是不是？ 是的，是的， 关键是你多少岁都要在创造价值， 是 以及你在未来依然能够对公司对社会有价值啊，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管理不管理，那根据您的个人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去定位吧。 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话题，世界很喧嚣，既然不能逃离，那就积极参与。观点， 有些事别人不问，你可能永远不会想。 问题， 就算只剩一秒，也不能放弃思考。案例、 话题、 观点、 问题，职场帮帮团四合一组合拳，请接招。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比较的长，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位女士在生了孩子之后想要返回职场所遇到的一些家庭和现实以及自己内心的这种矛盾。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34岁女，已婚，有一个快两岁的儿子，06年商务英语大专毕业，拿到了英语六级，之后呢又自考师范类院校的应用心理学本科，拿到了学士学位。他说，我对心理咨询很感兴趣，也拿到了三级咨询师资格证，还在一家心理咨询网站兼职做心理咨询师，但是没有基本工资。生完孩子啊，我没有上班，在家带娃到现在。之前啊，做过外贸、英语翻译、少儿英语老师，但时间都不长，可以说实际工作经验比较少。 不过我对心理学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儿童心理方面，因为我非常喜欢孩子，孩子们呢也都很喜欢我。目前家里需要我出去工作，并且呢有一份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分支机构的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摆在我的面前。这个少儿培训机构呢是一个上市公司，规模还挺大，离家也很近，不过月薪呢只有3600到4000块钱。 嗯， 我将来的职业目标肯定不是做仓库管理员，我的目标是儿童心理学。那对于这份工作呢，我的考虑是他离家近，可能工作也比较的清闲，当然这个具体内容我还不是很清楚。这是我婆家给我介绍的，他们呢有人在总部做行政，所以就把我介绍进去了。这样一来呢，我方便照顾家庭，二来我可能会有多余的时间去进修学习，而且呢它是一家少儿培训机构，里面会有很多的孩子，也符合我想和小朋友打交道的目标。不过这个具体职位肯定和孩子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也许说不定我可能会转岗呢，哈，这是原话啊。 嗯。 不过呢他也有几个担心，他说第一，这是婆家帮我找的，而且婆家人也在公司，以后我在婆家会不会仰人鼻息，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地位，他有这个忧虑。 嗯， 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各方面都让我满意的 offer。我想找个职业规划师，根据我的特长和优势好好策划一下我将来的职业方向。第二，万一我在这家公司没法转岗，可我又一辈子不可能做仓管啊，我注定要走，那不等于给当初介绍我进去的婆家的人找麻烦吗？我也不想让介绍人难做。现在那边啊急切的等着我回复，因为工作机会不等人，所以我想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做哈。 嗯，那这个很有意思哈，他不想，就是一个这个不想做仓管工作的一个想一个或者说儿童的心理咨询师是吧，想做儿童心理相关的工作这么一个人。 嗯， 那这个人呢，就是他谈到了职业规划，谈到了说他不想这个有一个词啊，仰人鼻息啊，不想这个这个婆家，因为是婆家人介绍的吧，所以他呢期待说给通过自己的优势跟特长去看一看自己的职业规划。首先呢，这个想法就是应该放掉的，为什么呢？就看自己的优势跟特长，这不是职业规划师的事儿。 嗯 啊，换句话说呢，嗯，别人不可能从你没做过的事情的职业经历当中去看你的优势跟特长。 嗯， 那这个职业规划不是算命吗？不是一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 嗯， 一定是过去做过些什么事儿才能分析出来，他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分析出来的。 嗯， 比如说他过去假设做过很多与儿童相关的工作， 嗯， 比如他也说过了，孩子很喜欢他，那可能就要去分析分析为什么孩子会喜欢他呢？那他有没有做过跟孩子相关的，就是有没有跟孩子工作过，比如带过孩子的团体，带过孩子的课程，给孩子们做过辅导，做过咨询，有没有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那他就是需要去创造这样的条件， 嗯， 让自己丰富这样的经历。而这个他的纠结的地方呢，就比如说担心的哈，就是婆家人帮忙给介绍的，那他会不会感觉仰人鼻息啊？那这件事呢我觉得也很正常啊，一方面是源于关系，如果说你是真的是经人介绍的，那你肯定要感谢别人，那这个事儿可能会有这种包括上下级的关系啊，这可能都会有带来这样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源于能力，如果说他觉得这个进去以后他的工作能力或者各方面做的都很好，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仰人鼻息。但如果各方面做的就是让人感觉不满意，那只可能通过讨好的方式获得别人的对他的认可了。 嗯， 啊，这个是蛮正常的。 好，我觉得人际关系你的那个问题啊， 嗯， 如果目前你还没去就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的话， 嗯， 不如放一放，是不是？ 嗯嗯， 因为你去和不去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好像似乎都会把这个事儿干坏了，就得罪这个人， 嗯， 是不是？ 嗯嗯， 因为你去你自己知道我不可能在这干久了的。 嗯， 这不去呢那边给你介绍你还是吧， 嗯， 挑三拣四的什么的， 嗯嗯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与其这样的话你干脆就别去了。 嗯， 其实他去和不去呢，我觉得他那两种顾虑呢也都是多余的。 对 啊、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他去了以后做得很好、 嗯、 其实也将来你离开的话，看什么方式离开。如果只是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我干不开心了我要离开，那肯定会得罪人。但如果说我有更好的发展，那你想想看，如果别人真为你好的话，那你有更好的发展、嗯、别人就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这个仓库管理员和儿童工作这个肯定是没有相关性的啊。 嗯，对。 你在内部转岗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嗯、 其实他自己不清楚。 嗯， 不清楚。 嗯、 那有没有必要为了进入这样一家机构，把儿童把这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做一个跳板呢？还是说你可以直接去应聘，因为你还没有去试过呢、 嗯、 对不对、 嗯， 去找一些类似的机构，因为你原来做过儿童英语老师，也做过英语翻译。 嗯。 但虽然时间不长吧， 嗯， 你还学过这个儿童心理。我认为你去找这么一个工作直接去应聘，你没试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机会呢？ 而且可以做的稍微那初级一点的，比如说做助理。嗯， 对 啊、比如说做，就哪怕在这种机构里面，你做一个顾问，就是销售课程的人啊， 这比你 做 餐馆 更有相关性， 离目标也更近一点、啊。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哎，他去做餐馆呢，仓库管理员啊，这个简称是餐馆啊， 嗯， 可能考虑到的因素就是别人给他介绍，而且只有这个职位可以去， 嗯， 所以是不是您把这个别人帮忙这个事儿啊考虑的太多了？如果没有人给您帮忙，你完全是自己来做这个选择。 嗯， 你想一想、 嗯、 你会做什么样的规划和设计，是吧？ 对，其实很简单，这个也是因为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而他亲戚呢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行政的、 嗯、 他可能接触到岗位就这么一个岗位，然后呢又正好看到你没有工作，他可能也是出于好心说你看我这儿有工作你愿不愿意来，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跑到这个人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负担了。 嗯 啊， 所以你看他刚才有一句话他也谈到了，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各方面都令自己满意的 offer、 嗯、 我要根据我的特长和优势策划一下我将来的职业方向。好， 嗯， 那么刚才说了特长和优势啊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看你以前干过什么，是吧？ 嗯， 嗯， 那他自己也说了吗，工作经验实际时间不长。 嗯 啊，那么他干过的三个职业，外贸、英语翻译、少儿英语，还有就是他很喜欢孩子。 嗯， 这个我相信可能孩子也很喜欢他，是有很多的事件来证明的。 嗯， 对吧？ 嗯， 这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嗯， 哎，那再结合这个你去找相关性的或者是你很喜欢的， 嗯， 试一试呗。 对对对， 似乎他已经把他的职业规划弄得很清楚了。 嗯。对，不知道他在这儿地方啊纠结，就是这个有没有想过跳出来去看这个事儿哈。 嗯，对，就是刚才赵安所说的这个、嗯、跳出别人给你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是 啊、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力很强，往往呢是到哪都有人罩着， 嗯， 渐渐呢就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是， 如果给我们一个机会的话，我们会活得比你们想象的更加的精彩。好，这位朋友您加油啊，祝您成功好运。那听众朋友，今天职场帮帮团的上半部分啊我们即将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来提一个问题，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分析分析。根据美国的一个数据啊，他们把不同婚姻状况人的失业率做了一个比较啊，就是单身人士的失业率最高，已婚者的失业率啊最低，不到3%。那么这个里面还分为单身男士、单身女士哈、啊，已婚男士和已婚女士。那么在不同阶段啊，有男的高一点，有女的高一点啊，这都不太一致。但是总体的曲线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说在不同的年龄段啊，如果整体失业率高，那么一定是单身人士失业率高；如果是整体失业率低，也是单身人士失业率高啊。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有没有琢磨过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另外呢还有几个案例也要和赵昂一起来解剖一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话题世界很喧嚣，既然不能逃离那就积极参与，观点 有些事别人不问你可能永远不会想， 问题 就算只剩一秒也不能放弃思考，案例

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发展专家、畅销书作家赵昂。赵昂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美国的一个数据说单身人士的失业率特别高，已婚者的失业率比较的低。当然这是美国啊。国情不太一样啊。不过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因素呢？你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这个失业率跟是否结婚有一些相关性哈，至少从这个数据来看是这样子的。我想呢，这个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压力，对吧？压力有可能是动力，因为这个已婚之后呢，他会有更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呢，包括养家呀，包括养孩子啊，这可能会有压力。那这个压力呢，会让这个已婚人士更这个努力的去保持这样一份工作。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可能比如说会把工作做好啊，会更多的加班呐、会更多的沟通啊，不会太任性啊，等等，这可能看上去比如说比较成熟的一个职业表现。这是一个因素了。另外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可能已婚人士啊，他们这个会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持系统，因为毕竟是有人相伴。所以说呢，他们可能会缓解一些焦虑的情绪，然后呢也可能会获得一些支持，从而减少离职的因素。比如有一些问题啊，有职场人际的这个情况啊，回家跟另外一半聊一聊，对吧？然后呢可能还是两个，不仅两个人，还有两个家庭，对吧？然后呢平时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会有更亲戚的走动，哎，包括这个带孩子的时候会把一些烦恼会忘掉，这都有可能，这是一个支持。所以呢一方面是压力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会有更多的支持，这两个可能都跟失业率啊，这个我来分析的话可能都会有相关性。 当然失业的问题呢它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那这个统计呢，我想专业人士专业机构的统计它也会剔除到很多的这个干扰因素哈。换句话说，你刚才列举了两个因素，一个呢是他自己的压力更大，他迫使他要往前走。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有更多的支持。至少配偶之间会给予他更多的鼓励和安慰。那么在遇到不如意的时候能够更加快速的重振旗鼓哈。对。 那么我这个单身还是已婚，有时候也由不得我呀，缘分没到嘛，对吧？ 嗯， 我单身我有错吗？没错呀， 嗯， 是不是？ 嗯， 哎，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再引申一下。那作为单身人士，我们怎么来这个解决工作当中的这种波动和起伏？ 嗯。所以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分析呢，都就对我们这个话题就有很多的借鉴哈。 嗯。 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单身呢，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责任意识，我们要对自己负责。比如我们自己的将来的职业发展，对吧，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阶段应该做些什么， 嗯， 我们该怎么跟同事相处，我们不要太多的去任性，而是有规划的去这个按照规划去发展我们的职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给自己创造支持系统。啊，即便没有配偶的情况下啊，就是那是缘分了啊。那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朋友啊？我们可以聊得来的同事啊，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压力呀、情绪呀，能够得以这个减少，让我们的职业的表现更好。 反正有时候太宅，往往会让自己，看似是那一段时间很舒服，可是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就是舒适区。往往会让自己越来越没有社交的动力，或者是在社会上的竞争力，现在外卖也很发达呀，网络也很发达呀， 对 不对？在家里看片看一天，足不出户，你一日三餐都可以解决，对吧？通过微信也可以，代替和朋友见面，所以很多人他就会选择通过宅的方式啊，来躲避外在的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包括交通的呀，包括社交的呀，包括等等。那事实上呢，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没有那个压力来源了。我自己画一个东西，我画一个圈，我躲在里面，更加的舒服。所以一旦如果有这种调整，一浪打过来，就有可能扛不住，是吧？ 对。而且越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呢，他这种适应能力会越弱。已经习惯了，是吧？习惯说我这样他挺舒服的，一旦别人有外界包括职业发展啊，公司内部团队调整啊，或者这个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啊，他就会逃避。甚至于说这种失业率呢，都不是主动被，就是不是被动的被开掉，可能都是主动的提出离职，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是啊，这种情况呢，也是很多管理者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朋友圈子、社交圈子，也应该就是时刻的保持互动和联系，是吧？在你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给予你支持啊。 对， 而不是说我一人挺好哈，一人挺好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这也要建立在你对于自己的职业竞争力有足够自信的基础上啊。我们职场谈职场啊，我们也不谈其他的这个啊婚姻和生活了啊。我想其实很多方面也都是有机协调的啊。单身没有错，生活方式呢，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这个自由。 对， 但是就是说，反正我们的价值观还是说，人还是要有一定的危机感和前进的动力的。 对， 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也才能够往前更好的发展。 是的，是的，特别跟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单身可能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说跟职业发展，我们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是吧？考虑到我们的责任呢，考虑到我们的能力的提升啊，让整个的这个状态呢，包括自己的，包括周围人的，会变得更好。 好，当然也希望啊，以后能有更多的政策和措施出台，让单身青年啊能够减负，是吧？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他们的情感生活，比如说未来的这个结婚啊、生子呀、孩子上学呀。孩子这个看病啊，能够减免一些这种税收的压力，恐怕很多人也不会那么的抗拒去找对象，或者是谈到找对象结婚就压力山大。 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话题：世界很喧嚣，既然不能逃离，那就积极参与。观点： 有些事别人不问，你可能永远不会想。 问题： 就算只剩一秒，也不能放弃思考。 话题、 观点、 问题，职场帮帮团四合一组合拳，请接招。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是学美术专业的，学的就是纯绘画，选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画画，可是现在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出现很多烦心事儿。平时吧，我就不关注找工作的问题，只专注画画。可是晚上呢，偶尔也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啊，都是关于找工作的纠结。这说明对于找工作这个事儿，我是焦虑的。目前找工作的地点，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老家的城镇。主要是北京的机会更多，工资也高，而老家就更稳定。我个人不太想做老师，但好像这个又更适合我呀。这个好像我理解他是去老家做老师，他没有这么说，但是后面这句话就能印证。如果在北京，那又是在企业工作，我又非常担心我的专业能力和企业要求的能力不在一个方向。总之就是纠结要赚钱还是努力要坚持自己的爱好。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够达到既赚了钱又能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的目标呢？哦，对了，我还是个女生。 这个人其实他在讲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咱们先分析分析他的一个思维的误区吧。 嗯，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他谈到了在北京工作，也谈到了回老家工作，但是他有没有真的想过，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老家，他的工作的具体的内容都可能有哪些。这个呢，他其实没有太，他自己没有讲太清楚，我想他可能也没有想太清楚。 嗯。 第二个呢，他的一个这个误区在哪儿呢？就是他其实在这两个选项之外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儿。 嗯。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他没有想到说他喜欢做的事儿，跟职业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他说到这个他自己担心在北京他的专业能力跟企业的要求能力不在一个方向上。 嗯， 我想问的就是他喜欢做的事儿真的能成为职业吗？ 嗯， 他喜欢的事儿也跟职业的要求也在一个方向上吗？ 嗯， 比如他只喜欢画画，那纯画画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些人叫画家，那他的水平能匹配上做一个画家吗？ 嗯， 这其实那个差距啊可能会更大。所以这些呢可能是他没有认真去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包括像刚才你谈到说他可能回家是做老师，对吧？那可能是做老师，这是一个选项了。包括他其实现在呢他做梦都会梦到说找工作的纠结。所以说他白天可能没想，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想。但是在想这件事儿呢，他只是内在的纠结。他并没有主动的去为这个事儿做点什么。做什么就包括说包括回老家，他可能想象说那我回老家能干嘛呀，只能做老师。因为在老家的那个地方呢本来工作机会就有限，他能看到的机会呢就只有那么几个，对吧？就比如说做公务员啊，做老师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做医生啊，然后呢就是做小生意小买卖啊，可能也就那么些岗位。他以为他可以做老师，因为别的做不了嘛，但是真的可以吗？这个其实不一定。因为在老家里面，在老家那个地方去做老师，他的要求可能也会很高。除了显性的要求，还有隐性的要求。比如说关于这个关系啊，人脉啊，这些也很重要。那包括在北京，在北京一定会去企业吗？他去企业去什么样的企业呢？这些企业当中会提供什么样的职位给他呢？比如说要不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去做画画跟他相关的，可能有比如像平面设计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意的设计啊，这些岗位，那他他那个具体的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只是觉得说有差距，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说这个差距到底是在哪儿，有多大，以及自己要多长时间能够去提升和弥补的。 嗯， 然后把这个呢再跟他纯粹想画画这件事呢同时做一个对比。 嗯， 如果说想把画画这件事做成一个职业能赚钱，那个差距又是有多大？ 嗯， 可能要放在一起来考虑的。 嗯，最后还是要自己列出一个表格来比较一下。 是的，最重要的他是先要走出去。 嗯， 他的这些想法都是所谓的纠结，都是在自己的以为的纠结里面。 哎， 他并没有说真正你我那些问题他如果说都能回答出来的话，他可能就会有答案了。 我觉得你走出去啊，尽管来说有风险，但是也不用太在意第一次选择 为啥呢？因为人的选择有的时候都是不断的试错才能够找到一条你真正适合而且还干得不错的道路来啊。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跟您这情况特别像。 嗯，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武汉的一个师范类的学校， 嗯， 学画画，跟你一样也是学画画， 嗯。 那么他毕业之后呢，就去了江浙的一个私立学校， 嗯， 给孩子们呢当美术老师， 嗯 嗯，当美术老师。他说那个私立学校的孩子们家境都非常好啊，周末父母都开着豪车来接他们， 嗯， 还是这种。可是呢，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之后呢，他觉得他不太喜欢当老师。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组织学生一起搞话剧社。 嗯嗯，哎， 他们还自己排了几出戏， 嗯， 也编了几出戏，在学校呢，嗯，反响还不错。 啊，哦， 还曾经啊参加过北京，举办的这种大学生戏剧节。 哦， 啊，作为这个学校或者说某个省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演过。 哦， 啊，是这么一个文艺爱好者， 啊， 话剧爱好者。 嗯， 所以呢。后来他当年啊就把这工作给辞了， 嗯 啊，辞了呢来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杂志社， 嗯， 好像是跟这个戏剧啊话剧啊有关的一个杂志社， 嗯， 当编辑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之后呢又去了一个更大的这个，这个国家级的媒体网站， 嗯， 做一个跟绘画呀戏剧完全不搭嘎的一个领域的编辑 啊， 但是呢他的平台就变了。我跟大家说这个故事就想说什么呢，看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啊。那么在这个平台当中人才更多了， 嗯， 他在这个机构里面又组织了一个剧社， 哦 哦，啊，而且呢他还成为了他们这个剧社的一个核心人物， 嗯 啊，编排了几出不错的戏， 嗯 啊，在内部还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反响， 嗯， 还被评为了优秀员工啊这样的一些啊，也获得了这样一些荣誉。在此之后呢他又去了一家名气也不小的商业网站， 嗯， 商业网站也做一个跟刚才所说的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嗯 啊，做推广类的工作了啊，嗯嗯，那么这个过程呢他实际上是薪金在提升， 嗯， 就是他赚的可能更多了， 嗯， 哎，但是离他的这个梦想呢，来说呢，实际的工作并没有更加的接近， 嗯， 好，但是他业余的时间呢还是笔耕不辍啊，还是经常活跃在这个业余的这个话剧圈当中， 嗯 啊，自己组织了很多爱好者啊一起排一些戏， 嗯， 也在一些小剧场啊做一些演出， 嗯， 尽管那个时候呢都不怎么挣钱， 嗯， 但是慢慢在这个圈子里面啊就混了一个脸熟，也有一些人脉了，继而呢也开始接一些可能报酬更高一点的话剧的编剧的工作， 嗯， 或者是改编的工作， 嗯， 哎，有那么一两个戏，反响还不错，就会有更多的人找到他，继而他就把在那个大的商业网站的工作辞了，啊，一心一意做一个自由编剧了， 嗯， 啊，做了一段时间自由编剧，也有几个戏效果不错，这个时候呢，在几个朋友的建议下呢，成立了一个公司，啊， 嗯， 这个公司做什么呢？因为他因为这个编剧的关系啊，他认识了很多的编剧， 嗯， 于是呢，他就把这些编剧啊，通通揽到这个公司里面，成为他的签约编剧 啊， 嗯。同时呢，他那边对接投资方，啊，比如说大家想拍个什么电影，想拍个什么话剧， 嗯， 好，那我给你出剧本，你看行不行？ 嗯， 行，那咱们把定金先交了，开始创作， 嗯， 啊，后续的事情， 嗯， 那就按照合同走， 嗯， 哎，于是呢，现在。就在做这么一个工作， 嗯， 据说啊，这个年后订单都忙不过来了， 嗯 啊， 嗯嗯， 那这个过程他用了多少年呢？ 嗯 啊，根据我的了解，他应该是05年还06年来的北京，啊， 嗯， 用了大概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嗯 啊，才实现从实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职业， 嗯， 达到一致， 嗯， 十年， 嗯。 不知道赵阳听完之后什么想法啊？这位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什么想法，就 是，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特别佩服这个朋友， 嗯， 他呢，首先只能先说明一点哈，能力很强。 嗯， 能力很强是在哪儿呢？就是他是我们听到说变换了好多次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变换工作之前，其实在这个应聘的时候就会面对挑战。你之前没有这方面经验， 嗯， 怎么可以呢？ 对吧？那首先这个就说明他能力很强，能够不断的说服面试官，然后呢招聘进来，而且他不断的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 他来北京的那个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去一个小杂志社、小的杂志社，后来去一个更大的那个平台啊，是我给他做了一个介绍 啊，是啊，所以说他能力很强是在哪儿呢？就是包括他对于你看，这也是说到一个职场发展的一个这个关键点哈，就是人脉。这个人脉呢，它源于就是包括职业关系，包括客户，包括上下游，包括平时的交际的不同的圈子。那这些呢，都会在某些地方给他带来一些可能性。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能力是很强的，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他就这个梦想啊，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有。他不知道，就是可能说刚开始是因为喜欢，对吧？喜欢什么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喜欢的也不止戏剧这一种，可能还喜欢别的，那包括画画，包括音乐，包括别的啊，可能他都会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并不存在说我这个从一出生我就说我这一生的梦想都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自我探索的。 嗯， 你刚才说到说十年，那十年的这个时间呢，一方面是他不断的去追求他想要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进行探索。 嗯，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创造机会，组织社团，组织这个排剧，这也是一种探索。因为他探索，越探索越发现说，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嗯，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他的这个轨迹，这才是真正的轨迹。就是，我们甚至于我都不认为他是错了，因为他在不断的去探索，而且不断的去接近自己的这个内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朋友呢，他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拿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方式也很多种。可能对于他来说，最后组织这么一个公司，就是他实现的方式。再比如说，我知道有人喜欢跳舞，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对吧？跳舞呢，可能他的这个身体条件呢不是那么太好了，他可能开一个舞蹈学校，这也是实现他的梦想。 嗯， 那他喜欢像您说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喜欢这个戏剧是吧？喜欢编剧，那他可能成立一个公司，让更多的编剧去编更多的戏，这可能也是实现他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实现梦想，然后呢，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本身的这种形式也会很多样。 嗯，关键是你心里要有梦想啊。 是是是。 有的人的梦想是在不断的打磨和试错的过程当中啊给磨没了。还有的人的梦想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沉淀下来，而且呢是越来越坚信自己是要做这个事。 是。 嗯，所以不同的人呢，你必须要通过实践，去通过实打实的去尝试，才能够更加的清楚。有些哪些是伪梦想，有的是真理想。 对对对，所以梦想呢，其实我倒觉得呢，梦想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我忽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梦想它其实是一种状态。活的是一个精神气儿。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当一个人有梦想的时候，他会不断的给自己去探索的机会，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接近自己的内心。 嗯， 那他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说，这个工作不好，不太适合我，我们叫试错，但实际上呢，并不是为了错而去试，而说试的过程中发现他不是想要的，那再换吧。 嗯， 那如果说在换的时候有难度怎么办？那我去努力嘛，我去提升嘛。那是不是提升之后就一定能够满足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那试了不行再换嘛，但是每试一次就会更接近自己的内心那一次。 嗯，有些是可以换的，也有些呢是你一直要去坚守的哈。 嗯， 所以呢，哎，这位朋友聚焦到您现在的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要迈出第一步啊。纠结有时候不解决实际问题。 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请赵昂来提一个问题吧，给大家。 好，那我提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平时在工作当中啊，我这个做咨询的时候，别人提给我的问题有关系。 好， 因为我作为一个职业生涯咨询师呢，总会问别人，被别人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看我做什么工作最适合？ 嗯， 老师，你觉得说现在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趋势？ 嗯， 其实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在网上很多人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问题。简单粗暴的提问方式，因为他给我提问的时候呢，他不提供任何的信息，不说我是什么情况，就只是说老师你看我适合什么，老师现在是做什么事是最好的。那真实的过程应该是什么呢？真实的过程呢，一定是在了解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不断的跟外部世界各种机会进行碰触，然后呢寻找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创造成就，再回来再去了解自我，发展自我。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有个过程 啊。 英雄也是这样的，之前推荐过一本书叫《千面英雄》啊，坎贝尔写的嘛， 坎贝尔写的，对。 哎，他也是这样，他有一个梦想的召唤啊，然后有个打怪的过程，有一个陷入谷底的过程，有一个遇到贵人的过程， 是、 啊、有一个绝境重生的过程，再有一个要反馈社会奉献的过程。 是是是，对、嗯、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不断的循环的、 嗯、 它不是这个有一个，它不是一个射线哈、啊，走到头就走到头了，它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不断的去循环的，这才是真实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想说的是，那我们与其问这个时代做什么最好，那不如问自己离自己最近的或者属于自己的那个趋势和机会到底在哪里。 好，也许我们的成长啊，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一个年代、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于答案都要求太过于直接简单以及快速。 嗯， 但对不起，生活不是这样、 嗯、 工作也不是这样。 嗯， 感谢职业生涯发展专家、畅销书作家赵昂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忙团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赵昂。 哎，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见。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这时来你会明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月色。琴弦的快乐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多一秒你的笑容付出什么都值得，旋转和银河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让我来谱成歌。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全世界都唯一不可替代。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月色。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